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来跟大家说一说妞妞到世纪坛参观的时候发生的几件事儿。那天呢，为了准备带孩子们去世纪坛，所以呢妞妞呢就先行到世纪坛去踩点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妞妞都一直待在世纪坛，其中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奉献给了二层的这个展厅，因为呢那里正在举办一个题为伟大的世界文明的文物展览，展出了来自欧美14家著名博物馆的艺术珍品，而且都是原件哦。在文明分布上呢，囊括了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美洲、古希腊和古罗马这几个主要的文明群落。下面啊，就先说几个那天遇到的挺有意思的事情吧。首先呢，是关于研究生证打折的问题。自从开始读研呢，就在各种针对学生的打折优惠当中受尽了歧视。北京的各大展区景点，但凡是写着学生票的，基本都不包括研究生证。记得有一回跟露露去故宫，妞妞非常兴奋地把我俩的证件递了进去，结果售票员只瞟了一眼就身手敏捷地给扔了回来，末了还补上一句，大中小学生研究生不算。天哪，那叫一个委屈和郁闷呢。所以今天当妞妞在世纪坛售票处得知研究生证也能打折的消息的时候，那种扬眉吐气的感情可想而知了，好歹算回学生了，缘分呐。越看当时呢妞妞是越看那售票的姐姐越像王语嫣。稿子啊。当时呀，妞妞越看那个售票姐姐越像王语嫣，大家见谅哈，因为今天实在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说到这个展区里的展品啊，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古埃及展区有一样展品呢，叫做夫妻雕像，刻画的呀是古埃及的一对国王和王后并肩端坐在王位上的这样的情景，表现的呢是古埃及追求和谐之美的理念。妞妞围着宝座转了一圈，发现呢宝座的背面啊刻满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于是就站在那儿琢磨，心想呢这些文字究竟会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常理来说哈，镌刻于这个宝座之后的文字无非是一些对于王室歌功颂德的诗文，或是表达对于这个神的敬仰啊，还有这个祈求神保佑之类的这样的铭文。那这个时候啊，正巧是一位展馆的老师路过，妞妞就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测，于是呢就上前询问，谁知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个宝座背面的那些象形文字啊，是这对国王夫妇进入冥界以后的食物清单。而且呢那位老师还告诉妞妞，宝座上的那些人物呢都是皇室的子嗣，整个作品啊祈求的是在进入冥界之后呢依然能够尽享天伦之乐。天哪，原来贵族也有如此草根的情节哈，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在死后不过向往的是吃好喝好儿孙绕膝，看来天子也是人呐。后来在古文明接下来说一说古印度展区吧。古印度文明的主体特征呢就是宗教性，所以这个展区啊展出的都是一些佛陀的造型。妞妞有几位学宗教学的朋友，对于这些佛陀呢还基本都能叫上名字，什么释迦牟尼啊、湿婆神啊、公牛难敌啊什么的。忽然妞妞的目光被一尊格外漂亮的佛像吸引了，典型的梵天发饰，额前呢有一个精致的白毫，希腊式的面部线条和轮廓，眼睛深邃，鼻挺，很有一些大卫的味道。妞妞真的不记得古印度佛教当中有这么标志的一位佛陀，于是赶紧凑到橱窗前去看注解，结果发现这个美男子居然是弥勒佛。这个神态平和、体态匀称的佛陀竟然就是中国人说的那个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脸长笑世上可笑之人的弥勒， 真不知道是印度人太唯美，还是中国人太卡通。